养生道，不正可以则诸法障。嗱，呢次又系一句经文，系属于妙慧同类咧十个问题中，属于第八个问题，就系话咧系正除诸法障。嗱，咁乜嘢叫做法障咧？就学佛法、修行佛法，咁啊或者闻经说法。有好大嘅障礙嘅，嗱咁呢啲障礙咧，我一生人由三十歲開始講經，講到今日咧已經咧七十幾歲啦。咁啊，除咗有幾年係中風之後休息，完全咧唔去外邊應酬講經之外啊，應該就足有咧四十年講經嘅時間。嗱，在呢四十年講經嘅時間啊，係唔係冇障礙咧？我話冇，你都唔會相信。咁啊，肯定有好多障礙。嗱，呢啲障礙有啲係人為，有啲係法律。因為根據一般嘅國家嘅法律咧，唔係可以俾你隨便集會嘅。好似香港都有啲咁嘅法律。如果三個人聚會有什麼動動的話呢，都叫做非法集會。如果有人投訴呢，那麼警察都可以上門呢去查問你的，你為什麼幾個人聚會在那裡談什麼。那麼當然如果你一邊閒話家常呢，他就不會理你的。不要說三個人，一家人十個八個一圍台，你怎樣談就怎樣談，根本就沒有人理你。但是如果有人投訴的話，那麼他都理下你的。那麼當然如果你沒有冤家的話，那麼你幾個人坐在談下偈，根本就沒有人理你，沒有人投訴，警察不會偷聽你。那麼更何況我當年在這個星馬，你說我紅又不是很紅，你說我差亦都不是很差。尤其上吉隆坡佛教会啊，咁啊佢个礼堂咧，净系坐一次个一张凳一个人，都可以坐五百个人。嗱，咁我登一座之后咧，中间嗰条路戏院嗰两边就系中间条路啦，铺实红地毡。嗱，咁啊寺内嘅人咧，就只有坐喺中间个红地毡，或者两边窗口嘅走廊坐满晒。以后二楼都好像教堂一个圆圈的 U 字形，那你就蹦在个栏杆那里望下来呢，就望得正正我讲经了。那楼上楼下加埋埋以后楼下泊车放这个所谓叫做那些叫做闭路电视，那每晚呢不多不少八九百人是很平常的事。如果周末呢，根據太爺啲個數目嚟睇咧，逢係週末、週末咧或禮拜咧，有千四千五人，咁應該呢個場面都好大噶啦。啊，咁就發生好多問題。有陣時咧，呢個移民局咧都要咧嚇、要我去問下話嘅，亦都好多人人我嘅是非啊。你話佢呷醋又好，你話佢妒忌又好。總之對我這個講經的人來說呢，是很多問題。這是什麼？這個叫做法障。就是你弘揚佛法的時候啊，給你一種的障礙。這都是自己呢畜生啊和眾生沒有結到的緣，即使有結緣結得不夠啊。所以今生即使是講經的文法是發菩提心，不是為名為利，純粹是為佛法都好啦，咁啊都有好多障礙加在你呢個身上嘅，令講呢座經落嚟咧，總之唔係味道，唔係幾舒服，離開嘅時候咧，總係個心裏面好難過嘅。呢種人佢就發障。嗱，咁亦例如你哋大家聽眾聽經嘅人，當然就唔係住喺呢度啦。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住處家庭，咁等於話嚟聽經咧，就係響你自己每一個人的住處個家庭嚟。你想出嚟聽經啦， 突然间有个电话响，你就梗系都翻转头听下个电话究竟有乜嘢事啦、啊？或者系最好嘅亲戚朋友嘅关系，请你个打翻四圈噃。嗱、啊，咁如果你话唔去，似乎惊住得罪啲亲戚朋友。嗱、啊，佢如果去，又妨碍自己今晚少听一座经。你话呢系咪叫做法障咧？呢啲叫做法障啊！呢、这个佛法你想研究呢，有一种障碍令你呢唔得到自由，佢因此呢係损失咗呢个佛法嘅利益，更严重啊，可能令你会退心，呢啲叫做法障啊。嗱，咁又或者法师，无论边一个法师喺边度讲经，咁啊讲到心念嘅地方，讲到滔滔不绝，而且大家如果聽得啦，好入神，咁啊突然間外邊咧嘈嘈吵吵，打锣打鼓或者燒炮仗慶祝，你話係唔係影響你啊？呢個聽經聽呢個入神嘅地方深妙嘅道理，呢、這個都係叫做法障。逢有呢啲咁樣嘅障礙嘅人咧，咁就肯定畜生咧，你曾經障礙嘅人。曾经俾人哋好多个麻烦，阻住人哋，所以今生呢，人哋都阻住翻你，障住你，等你文化呢唔得到呢顺摊顺利。所以我哋身为一个佛弟子呢，逢系听到人哋拜佛、念佛、拜忏，除去一切任何嘅功德、佛法嘅善事。我哋千万呢唔好阻碍呀，讲多几句赞成。所谓十大愿望中有一愿呢，好似第五愿话五者系除起功德呀，凡系佛法功德，布施又好，结缘又好，建寺庙，做菩萨，一切一切佛法的好事呢，我们只有赞叹，只有随喜，千万呢不要阻滞、啊、如果你阻住人哋，令到人哋啦吓，做呢一件呢法事做唔成呢，你结下呢个冤啊，你就生生世世，即使你有咁嘅善根进入佛门，但你所做一切的法事呢，都好多人妨碍你，好多人呢是障碍你啊！嗱，呢种呢叫做法障啦。嗱，咁我哋众生既然有呢啲咁样咁多个法障，现在妙慧堂你就问佛啦，我哋点样先就可以清清净净咁样系消除嗰啲法障？反过来讲，即是说我们学佛的弟子，包括出家现在家，无论学佛法也好，弘扬佛法也好，怎样才可以得到是无障无碍修行的，是顺顺利利地一步一步修行上进，讲经的去到哪个地方呢，都是受到人家地尊重，没有人家对你妨碍，冇人家对你啦系妒忌啊，破坏你啊，呢、这个亦都系好重要。呢、这个就十个问题之中啦，属于第八个问题，点样先可以净除于法障？嗱，第九个问题咧，又系一句话叫做永离诸魔业，即系话我哋点样啊学佛法嘅时候，离开一切的魔障，不要被那些魔呢是扰乱我们。所以说呢，第九叫做永离诸魔业。那什么叫做魔呢？印度话叫做魔罗，中国话叫做杀者。那么杀些什么呢？我们受了这个魔障的扰乱，就可以呢 杀咗我哋呢个发身为命嘅善法功德，即系话业障深重啦。嗱，咁啊魔咧，一般嚟讲都系扰乱呢个修道人。嗱，例如我哋每一个出家者，无论男众女众，梗系要受戒啦。嗱，咁啊，其他都唔好谈，例如修比丘、受比丘、比丘尼戒、僧坛啊，呢个系好多魔障嘅。如果你生前做过啲所谓业障嘅事咧，咁啊真系啊，好多魔障咧系扰乱你，好多魔障缠绕你，所以登比丘坛或者比丘尼戒坛之前咧。一般的出家弟子呢，原则上都要做一堂佛事，或者放言口，或者是三时系念，或者是大蒙山。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些这样法事呢？就是以此的法事功德啊，是超度我过去多生多世的业障、冤家债主乃至过去的父母。因为我们生生世世在这个六道轮转的时候，每受生一次都有父母，就包括人道中的父母，到六道畜生的时候畜生的父母，做鬼神的时候鬼神的父母，冤亲债主人人都有，只是多少而已。如果没有这些这样的冤亲债主，我哋就唔会做众生，早就已经证过罗汉啦。凡系做一个业障苦恼嘅众生咧，啊，梗有呢啲问题。嗱，为着咧避免呢啲咁样过去宿生啊，啲咁嘅冤亲债主嘅扰乱，而使我哋得到清清净净咁受呢个比丘或者呢个比丘尼戒。所以我们要对他超度。我讲一个现实的故事，真是的。我有个戒兄，就是当年智联政院的当家，他是虚云老和尚的出家弟子，叫做宽慧。相信现在在智联政院住的人呢，应该都认识得你的人，他跟我同街的。亦都可以说呢，我跟海老法师学经的生活费用咁啊，都系佢做嘅。咁佢受戒时候咧，咁啊跟住就受菩萨戒啦。菩萨戒要燃香啊，旧时咧就冇价讲嘅，系十二个，我都有十二个火把嘅。不过发得大，用细就零讲啦吓。呢十二个火把系一定要燃嘅。嗱，咁啊一般人燃咗之后咧，你话唔痛系呃你嘅，咁有多少痛？但是呢陣間係真唔會有咩問題，但係佢燒咗之後呢，係好大問題，十二個火把同時爆咗，咁就流血就不止。你知道舊時嗰啲叢林呢都係講了生死㗎，對於呢個身呢就唔會睇到好嚴重㗎，所以就冇咩醫藥嘅設備㗎。跟今日咁咧，一般嘅小嘅道场啊，总之系人多嘅地方咧，都有一个医药箱。一般嗰啲伤风咳嗽啊，或者整损手脚嗰啲胶布啊，都有咁嘅设备以防不测。但系丛林虽然时时都有一千几百嘅人挂单住响度，对呢啲咁嘅医药设备都可以讲咧，系等于个零。嗱，咁个跪响度燃火把噶嘛，响个佛殿。咁啊，嗰啲火一烧到嗰阵皮嘅地方咧，咁啊，十二个火花同时爆咗，同时流血飙出嚟，咁啊，大家只系咧喺佛殿有个香炉啊，就只有拿嗰啲香炉灰就握住佢，等佢索咗嗰啲血，点不知咧索到冧，仲系流出嚟，咁就拱咗佢又揾佢第二次，几乎成个香炉嘅香炉灰啊冚晒。他才至慢慢咧止血啊！嗱，咁呢个问题就话，咁佢为乜事佢咁样啊？嗱，当然讲业障啦，同埋居士亦都系事实。佢当年做居士嘅时候咧， 他就在跑马地成和道好处啊，有间斋菜铺叫做佛有余，这个斋菜铺是他开的。他未开斋菜铺以前，那么一般都是打工啦，那么有一次他劏条鱼，那么劏一条鱼都不知道他拧转身啦，去攞油煎咧，就系攞啲酱料去腌嗰条鱼嚟讲啦，所以佢拧转身佢攞嘢，条鱼就劏咗噶啦。无论劏唔劏，嗰啲猫闻到咧，就最终系食鱼噶嘛。咁佢拧转身佢攞嘢咧，嗰只猫咧就担咗条鱼走。佢知道啦，佢礼手拿张刀，一刀就斩落个猫嗰度，就斩死咗只猫。嗱，以呢啲咁嘅冤恨。这些这样的业障就是魔了，所以他这次到了受戒炎火巴的时候呢，可以说一般人都没事，起码我都没事了，是吧？但是他就有事了，所以这些就叫做魔障了。这个魔呢来到扰乱他，是障住他的道心，令他的道心打退堂鼓，不再研究佛法，这些就是魔了。所以这个魔呢，我哋咧唔好睇小佢啊！每一个人都有业障，都有魔障啊！我哋要念经拜佛嚟到化解超度呢啲咁嘅魔障啊！唔好俾佢啦吓，缠住自己啊！所以呢个魔咧都有好几种啊，例如生死魔，我哋有生死啦，生都冇问题啦，死就好痛苦噶。如果呢个业障重、魔障重咧，真系死得好辛苦噶。嗱，一种佢就烦恼魔，嗰啲烦恼缠绕我哋呢个自心，唔得清净，令我哋俾嗰啲烦恼转咗去。嗱，咁呢啲就叫做系烦恼魔啦。啊，仲有好多种嘅，不过呢两种咧系最重要。若无烦恼做罪业，就不会流转生死啊。反过来讲，流转生死之故啊，就因为有这个烦恼做业障而招咁啊。呢啲都系我哋人生一个最大的魔障。我哋出家修行，无论你大修抑或小修，大德抑或小德，有德抑或无德，都是向这条路这样行，每日念佛、拜佛、打坐、诵经、礼忏，都是希望自己呢是消除这个魔障，不单是现今，乃至永远永远永远，一日未了生死出三界之前，我们都要希望离开这种的魔障。但是怎样才可以达到永远离开这个魔障呢？那么向下呢，佛答复的时候，那么亦是有四个办法，你以这四个办法而修呢，就保证可以永远离开诸一切很多很多的魔障的业障。那么最后以一个问题，个云何就命中时，个得见就依诸佛，闻说清净法就不受于苦恼。嗱，咁呢次是一首计四句嘅，就系第十个问题，就系我哋点样先可以得到响命中嘅时候见到佛、闻到佛说法，往生净土。从此不再受这个生死的苦恼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可以说呢，每一个出家人都希望能得到的。不单是出家人，就算你们在家所谓资深对佛学有研究的在家信徒呢，都希望能够得到。那云何即是怎样可以在这个命中的时候，即是死人去世了，命就是生命嘛，所谓莲池色心，我们有这个色身，又有这个心理的感受，这个色与心法两法相连续， 咁啊先有我哋呢个生命。嗱，生命唔论你几长，亦都总有结束嘅一日啊。所以话过年咧，唔好欢喜啊！我常常警惕自己，咁啊亦都系咁样劝大家。你咪就过年喎、哦，哎呀，烧炮仗啊，舞狮子啊，咁啊一家团就食团圆饭啦，咁啊恭喜恭喜！其实呢个时候咧系最残忍嘅时候。点样残忍法呢？例如你有一百岁心足嘅卦，世界就有几多个一百岁啊？有都唔多，就算你系其中之一个一百岁嘅，咁你心意满足啦。你要明白，过一年唔系话加一岁啊，唉，咁啊，恭喜你小朋友快高长大啦吓，你就添一岁啦。呢句真正说话咧，可以话阿超精神系自我安慰啊。其实唔系啊，你有一百岁，过一年剩翻99啊 ，99。呢条系减数，唔系加数嚟噶。呢条系 minus， 唔系 plus。所以呢一点咧，大家能够明白呢个道理啦。你过年只有惭愧，功夫冇做得好，你绝对唔会欢喜噶。所以家庙会同你明白呢啲咁样嘅问题，所以呢个问法咧，运行即系点样可以令到你寿命临终结束嘅时候？因为呢个人将要死啦，我话得见就于诸佛啊！如果你真系能够做到临死见佛咧，可以讲咧系上上签，系大好大好绝大个好事。但呢啲咁嘅境界咧，喺佛教历史以来，即系其他嗰啲咧，我哋唔知啦。就要喺佛教呢个圈子里边讲，由古到今有。好多好多，四宗弟子都有，但系如果比起嗰啲咧，未曾达到呢种咁嘅境界啊，命中时见佛嘅咧，咁啊真系咧相差好远啦。啊，即系话命中见佛文化嘅咧就唔多啦，就芸芸信佛嘅众生之中咧，能得到临终见佛嘅系唔多，但系我哋都希望咧。所以妙慧同你大慈大悲啊，愿我哋的众生，希望我哋的众生去行菩萨道。请问佛点样命中嘅时候得见于诸佛？咁啊，希望佛一答复我哋点样去做先可以达到咧圆满呢啲问题。咁你话妙慧同你啊，系唔系菩萨再来？系唔系大慈大悲啦？佢就文说清净法，嗱，讲我哋命中时候见诸佛、见到佛，为乜咧？主要就系听闻佛咧为我哋说法，接引我哋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想得到呢啲咁样嘅果报嘅话咧，从呢个净土宗啊，即系修行呢个念佛法门咧，可以对各位有帮助。但系修其他法门有冇咧都有，但系咧就唔系好多啦。如果你真系一心一意念佛啊，系可以达到你临命终时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净土，莲花化生，全无痛苦。一化生出世之后啊，就见到阿弥陀佛，听到阿弥陀佛说法。你就马上咧进入啊，系无生法忍，所以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》啊，系《楞严经》里边25圆通咧，系第24圆通，即系第五卷咧，系最后嗰一段文，佢哋有咁样嘅意思。佢为若众生生忆佛念佛，系现前当来就必定见佛啊！去佛不远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安，就如意向人，身有香气啊！此真名又叫做香光庄严。就话我哋嘅众生唔单话呢个外表呢个口咧念佛，我哋嘅心咧都系念佛，乃至到我哋瞓觉上咗床啦， 黑埋隻眼啦，都唔係話即刻瞓著覺噶嘛。黑埋隻眼，未曾瞓著覺之前呢一個空間咧，我哋都唔好空過啊。即使你唔開口念，你個心都要念啊，都要憶記佛，唔好忘記佛咁解啦。咁你唔忘記佛憶佛啦，我肯定就會念佛啦。如果我哋時時憶佛念佛啦，得到有好嘅果報咧，我話現前當來就必定見佛。現前就係我哋今生啊，我哋今生發心念佛，修正到法門，可以今生就見到佛啦。好似净土宗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咧，佢一生人未曾往生前，由于佢修净土、提倡净土、义道道人，都系一句佛号啦。佢现生咧好多次见佛，亲自见到阿弥陀佛。嗱，咁啊，当来即使你今生唔见到佛，当来即系生生世世咧。因缘时节度人念念佛都可以见到佛啊，所以话现前当来就必定见佛，呢个必字就好重要啊。即系话，除非你唔念佛，唔修净土法门，如果你念佛又修呢个净土法门嘅话咧，咁就必定可以见佛。咁既然我哋必定见佛啦，咁就去佛不远啊。我哋离开佛咧，就唔系好远啦，距离唔系好远啦，即系呢个关系拉近咗好多，呢、这个距离咧系接近咗好多啦。问题就系你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以共咧你众生之心啊，系唔系益佛念佛？如果你有益佛念佛，有咁嘅现前当来咧？就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啊！所以啊，不假方便，唔需要假其他个方便法。你只系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，临命终时走得舒适，走得畅快，无有痛苦，心意清净，唔会有呢个颠倒妄想、蒙佛之尘啊！肯定啊！所以就不假方便。那咁如果要《弥陀经》里边讲，所谓咧唔可以少呢个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即系话要多嘅善根福德因缘先至可以生彼国。如果笼统讲一句，唔使讲咁多其他，就念一句佛号，就具足啊，叫做无量光，亦都叫做系无量寿啊，一切功德都皆具足。就话念咗句阿弥陀佛咧，就可以啊功德无量，消业障，增福慧，业障消除，福慧增长啦，岂有话不蒙佛接引而得往生嘛？所以我哋咧念佛嘅人，真真正正念得好咧，可以响呢个临命终时走得好，身无病苦。心不贪恋，就是、意不颠倒，就是、如入禅定啊！佛及正众，守则金台来迎接我，于一年顷生极乐过，花开见佛，即闻佛性系顿开佛慧啊！呢、这个就是我哋上晚殿啦，念完三菩萨之后，原则上咧，多部分嘅丛林都系念呢个一心归命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一段呢忏悔法愿文，刚才我所念的呢就是忏悔法愿文呢将近念完结尾那个地方的文来的，就是如果我们念佛临命终时没有病苦，那我们有病苦呢就因为太过辛苦了，我们的心呢难念了，不杂念太过痛苦了，影响自己这个道心，影响自己这个道念，难免这个心不分散。如果身无病苦很愉快， 好心安理得的话呢，你的心就不会起这个颠倒烦恼，好像什么呢，好像入禅定一样，一切外境呢都不可以烦扰到它，就是不是很清净呢？二日禅定到此就佛及正中，到守则金台来迎接我，依因缘境就生极乐国啦。所以呢，我哋念佛响命中嘅时候，得见于诸佛金台迎接，收到极乐世界咧就闻说清净法。那闻就系用呢个耳根而达于呢个音声嘅地方，咁就叫做闻。那在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呢，根据《莲经》讲啊，我哋其他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六根里边咧，除咗呢个耳根、眼、鼻、舌、身以呢五根咧，都冇呢个耳根咁通、咁圆、咁常。根据《莲经》第四卷最后嗰一段经文，所谓击中现象啊，敲钟嚟到验呢个文性嗰种嘅不生灭嘅常住咧。就是发现到这个文性是最猛、最利、最圆、是最通。佛在世的时候，佛就是以音声说法，以音声来教体，根本就没有经书的。佛在世的时候去到哪里，只要跟那些有缘众生讲经说法的话，都是用个口讲出来，对方就用个耳仔去听啦，听得清清楚楚咯。咁啊，即使远啲咁多讲，都听到啊！即使隔个缝隙讲，大声啲众生都听到啊！所以众生个耳根咧系最猛力，就系我哋呢个娑婆世界众生咧亦复如是啊！所以话此方真教体。清净的众音闻，去欲取三摩提，就实以闻中入啊，离不得假脱，是良哉观世音啊！嗱，观世音菩萨点解叫观世音呢？就系以呢个波耶嘅妙智啊，观想观察音声如幻，属于因缘所生法啊！音声之中有喜怒哀乐。但我哋呢个听音声嘅人咧，唔好俾呢个音声里边个喜怒哀乐影响我哋嘅情绪。我哋听音声之后咧，唔好俾呢个音声所转。所谓反问，就问自正啊，将呢个音声为呢个所闻境，观呢个音声而幻。反文自性，不被这个音声所转了去了。我们念念都是观自性啊，所以观音菩萨呢叫做观世音，就是观察这个世间上的音声呢有这个喜怒哀乐，会影响人们的情绪。他家观照音声而玩，不被这个喜怒哀乐的音声呢转了去而得到解脱，先至得到啦。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难。我哋娑婆世界嘅众生咧，六根之中以呢个耳根咧系最猛利，所以《灵经》嘅二十五圆通咧，第一圆通啊，就系、是、由啊一位叫做系焦尘如尊者观呢个音声。闻佛说四谛法音声而悟道，是闻音声而悟道。咁啊，就以最后观世音啊，修呢个闻性圆通为最后，所谓前后相对啊。主要就阿难尊者十大弟子多闻弟，佢个闻性呢系最猛利，佢呢个闻性呢系最殊胜。在二十五种法之中呢，佛虽然讲完二十五种度尘圆通之后啊，咁啊有二十五种法，究竟边一种法先就可以合乎阿难尊者所修呢？ 就好似一个人起大屋，好大嘅，有二十五个门口，门口有二十五个啦，咁啊边个门口入去嘅先至为大吉大利咧？难免就唔要选下啦，选一个好嘅方向嘅门口，选一个大吉大利嘅门口先入去居住。就是说二十五个门就即是有二十五法，那么二十五法之中哪一法才可以适合阿难尊者去修呢？所以文殊菩萨就奉佛令，在这二十五种法之中呢，就是选出这个耳根的文性为阿难尊者呢下手的方便。所以这种文字呢，我们不要看小它，所以经里面的文字每一个字都有很多很多的妙理存在，我们不要忽略文是发于这个耳识，而达于这个音声之处，那就叫做文。而这文是清净法，为什么法就是清净呢？因为我们听闻佛法不是那些五三五四的说话，不是那些无意义无味道的说话，是纯粹呢是教我们怎样去修行，怎样去尊重自己，怎样去修学佛法了生脱死。唯有佛所说的法才可以令我们断烦恼消业障了生死，得到出世解脱。除了佛法之外，没有一种法能够可以做到真令我们消业障增福慧断烦恼了生死。因此佛的法有这样的功能，所以佛的法呢就名为他的清净法。那苦恼就是我们的众生是苦恼，没钱就想钱，没食他就求食，冇着佢就希望有几件着，终日都系为呢个衣食住嚟到奔波劳碌，你话系咪苦恼人生呢？嗱，咁我揾到都仲算好喎，有一段时期，全世界都系咁啦，无所谓边一个国家啦，经济有好有发展嘅时期，咁亦有衰退嘅时期。经济发展的时候，人都有工作，人人都有生意做，即是说都是赚钱，那么衣食住行当然就没有问题了。假如经济衰退的时候呢，想做没得做，生意没有订单，那么即是得个吉，就变成这个衣食住行呢就不得到圆满成就了。你说是不是一个苦恼的人生呢？人生都是苦恼啊，人生都是痛苦啊。所以这一个问题，妙慧童女呢可以说真是无上的大慈悲啊。愿我们这个末世的众生呢，能够在临命终时心无病苦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是如入禅定，能够一心一意一句佛号得到见佛，闻这个清净法，已经是往生西方了，从此永远离开种种的生老病死，种种的痛苦。故云何命中时得见于诸佛，闻说清净法，是不受于苦恼。那咁讲到呢处咧，时间就啱啱好搭正九点啦。那咁啊向下仲有两句结文，然后跟住咧就系佛啊，根据妙慧童女所问嘅十个问题，一个一个咁样答复佢。那每一个问题就有四个办法去修，十个问题就有四十个办法去修，亦都可以讲咧。是一经里面妙慧童女问得好妙，而所答亦都答得好真诚，使到我们这个末世众生听过这一部经，看过这一部经， 研究過呢一部經呢十個問題，人人希望想得到嘅，就要照份呢四十個辦法咧去做，先至可以達到啦。嗱，咁啊，向阿文祥，付於下星期日，如以此功德，莊嚴佛淨土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。若有見聞者，悉發菩提心，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。南無阿彌陀佛。哎，我幾乎忘記了，有一包即食麵啦，當然是素食的啦。咁啊，素者就清淨咁嘅意思。嗱，素食咧係清淨，就唔係話代表呢個齋。以佛經嚟講咧，一定要過午不食，就名為叫做齋。嗱，我哋家下唔食肉唔殺生啦，只能夠你個心地清淨，所以名為就素啦。嗱，咁呢包素食麵咧，麵一浸開就好長嘅，就係説明咧，我哋如果一個學佛嘅人食過呢啲清淨嘅麵，可以講咧，你心地清淨啊，壽命長遠，大吉大利。如同嗰啲麵泡咗之後咧，好長好長，永遠不斷阿彌陀佛。嗱，咁啊，希望大家都要接受啊，千萬唔好唔結緣啊！你就算唔中意食，你可以轉送俾人，千萬唔好居住呢、這個善緣，呢、這個功德咧結得多，你就生生世世有人緣，做起事來咧好多人幫你成就你嘅善事。